攻读利未记第九章。到了第八天，梅瑟召集亚朗和他的儿子以及以色列的长老，然后对亚朗说，你牵一头公牛犊来作为赎罪祭，一只公绵羊来作为全燔祭，都应是无瑕的，牵到上主前。又吩咐以色列子民说，你们应牵一只公山羊来作为赎罪祭，一头公牛犊和一只一岁的公羔羊来，都应是无瑕的，作为全燔祭。再牵一头公牛和一只公绵羊来作为和平祭，祭献在上主面前。再带些油条的素祭祭品来，因为今天上主要显现给你们。他们遂将梅瑟所吩咐的都带到会幕前，全会众都前来站在上主面前。梅瑟遂说，这是上主命你们做的事，好使上主的荣耀显现给你们。以后梅瑟对亚朗说，你走进祭坛，奉献你的赎罪祭和全燔祭，为你自己和你的家族赎罪，然后奉献人民的祭品，为他们赎罪，如上主所吩咐的。亚朗于是走进祭坛，宰杀了那为自己做赎罪祭的公牛犊。亚朗的儿子将血递给他，他把手指浸在血里，抹在祭坛的四角上，剩下的血都倒在祭坛脚旁。赎罪祭牺牲的脂肪、两肾和肝叶都放在祭坛上焚烧，照上主对梅瑟吩咐的。至于肉和皮，都在营外用火烧了。然后亚朗宰杀了全燔祭牺牲，亚朗的儿子将血递给他，他将血洒在祭坛四周。以后他们将切成块的全燔祭牺牲和头递给他，他就放在祭坛上焚烧。内脏和腿洗净后，也放在祭坛上同全燔祭牺牲一起焚烧。随后他奉献了人民的祭品，将那为人民做赎罪祭的公山羊牵来宰杀了，献作赎罪祭，如前一牺牲一样。又奉献了全燔祭，全按礼仪进行。又奉献了素祭，由其中取出了一满把，放在祭坛上焚烧，这是早晨全燔祭以外的祭献。最后他宰杀了为人民做和平祭的公牛和公绵羊，亚朗的儿子将血递给他，他就将血洒在祭坛四周。至于牛羊的脂肪、肥尾、遮盖内脏的脂肪、两肾和肝叶，他们都放在牺牲的胸脯上。亚朗遂将脂肪放在祭坛上焚烧，胸脯和右后腿拿来放在上主前行了奉献的窑里，照梅瑟所吩咐的。以后亚朗向人民举起手来祝福了他们。当他献完了赎罪祭、全燔祭及和平祭以后，就由祭坛上下来了。以后梅瑟和亚朗走进了会幕，二人出来祝福百姓时，上主的荣耀显现给全体百姓。由上主前出来的火吞噬了祭坛上的全燔祭品和脂肪，全体百姓见了，齐声欢呼，伏伏在地。